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3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受疫情影响明显，美国人口增长率创新低，张家口冬奥村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演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12月21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12月21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广西6例，上海5例，云南4例，广东3例，天津1例，浙江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1例，广西1例。本土病例57例，陕西53例，其中西安市52例，咸阳市1例，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天津1例在西青区，广西1例在防城港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1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15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43414例，达到2,7462,8461例，死亡病例增加6488例，达到5,358,978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美东时间21号16点21分，北京时间今天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5,124万0492例，累计死亡病例809329例。当地时间21号，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创下了该国建国以来的最低纪录。从2020年7月到2021年7月的一年中，美国人口增长了392,665人，增长率仅为0.1%，创历史新低。同时，这也是1937年以来美国年度人口增长首次少于100万。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全面检验赛事运行状态，从昨天开始，张家口冬奥村利用1天半的时间开展了一次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来听一下央视记者的报道。 这里是张家口冬奥村的注册接待中心，所有的运动员和随队官员都要在这儿进行严格的测温消杀和安全检查，才可以进入到冬奥村的生活居住区。 赛时，张家口冬奥村将为7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教练员及代表团成员共计2020名人员提供居住、生活、娱乐、抵离等服务。本次全要素测试邀请了测试人员1099人，模拟不同国家、不同代表团入住到不同团组，每套房间都要住人，以运动员为中心，按照赛时标准进行全方位体验。同时还进行运动员伤情应急处置、灭火消防等实战演练。 共设置了8个常规科目、4个应急科目、27个场景、72个项目的测试。那么通过这样的演练，我们重点测张家口冬奥村吃、住、行、浴、购这些要素，赛时能不能满足运动员的需求，能不能做到安全可靠，能不能为运动员创造一个温馨、安全、舒适的运动员之家。 2022年1月27号，张家口冬奥村将正式开村运营。此次测试演练结束后，北京冬奥会的3个冬奥村就全部完成了全要素测试演练。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是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从12月15号开始，北京市公园年票在全市12家公园的24处销售场所开始发售。一周的时间过去了，现场销售的情况怎么样呢？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今天上午来到了公园销售的现场探访，马上来连线他。你好，靳旭。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年票销售现场的情况。 好的。那么记者今天早晨啊来到了陶然亭公园，那么在陶然亭公园东门的年票销售大厅呢，看到一大早啊，就有不少的这个游客啊到这个公园销售的这个现场来办理这个公园年票。那么记者也现场采访到了几位这个游客，那么他们表示啊，就是一个是服务这方面啊是公园想的都非常周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整个流程也非常简单。那么一位游客呢就是连上排队在办理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充值。那么记者看到现场也是提供了现金、电子支付、银行卡等多种的支付手段，市民游客可以根据自主的需要来选择。那么在现场呢有5个窗口，那么游客在这里可以购买到100元的公园年票和200元的联合年卡。售票窗口也设置了1米线，有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服务，解释年票发售的政策，文明引导，维护发售现场的秩序等等。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在这个紫竹院公园，市民可以在公园东门的个人售票点、东门内右侧的小楼3层的团体售票点购买这个2022年的北京市公园游览年票，或者是充值激活。购买团体年票呢，需要提前电话预约。那么记者了解到，陶然亭公园呢，在门区、售票点、主要路段等处呢，都设置了购票地点示意图和年票销售的公告牌。园区内的道路也是设有明显的指路牌示，为游客来提供详细的信息。主持人， 那购买公园年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那么公园年票售票充值的时间呢，是从12月15号开始到2022年的1月15号，每天的8点半到16点半，星期六日不休息。售票充值地点在颐和园、天坛、中山、北海、景山、香山、陶然亭、玉渊潭、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和双秀公园。发售现场呢，提供现金、电子支付、银行卡等多种的支付手段。玉渊潭、景山、中山、陶然亭公园呢，还设有常年的发售处。市公园管理中心也是提示游人啊，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举办文化活动节期间呢，请游客按照公园管理规定来游览。水立方呢是预计2022年的7月对外开放，那么具体开放时间呢以水立方发布的公告为准。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市公园管理中心的网站及常有公园微博、微信公众号和11家市属公园新媒体，那么也可以在各公园的门区来观看发售通告，了解相关情况。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5.3，道路轻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